唐朝过去是五代，五代第一个皇帝是梁朝的朱温，此人是五代第一个皇帝，也是中国第一流氓皇帝。打小做流氓的皇帝不止他一个，但是当了皇帝多少会装装样子，人家不，做了皇帝变本加厉，好色不奇怪，可是人家朱温好得霸道，见到女人但凡有点姿色就不放过，不管这女人是谁，老少皆宜。到部下家里做客，上至祖母，下到孙女，一个不饶，连自家的儿媳妇儿都要轮流前来侍寝，儿子们也正好借此来争宠。他对于女人基本原则就是含信点兵，多多益善。朱温的另一个特色是狠，凶残等级的狠。皇帝杀人不奇怪，可是人家朱温杀人常常没有任何理由，成千上万的人一不高兴说杀就杀了。唐朝最后一个皇帝早就是他手中玩物，身边只剩下200个陪伴击球走马的孩子，这也不行，在一个晚上将这些孩子全部勒死，抛在大坑里埋了。在这样的流氓皇帝手下混世，武夫尚可，文人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有一日，他和一群幕僚坐在一棵大柳树下歇息，顺口说了一句，这棵树可以做车轴，半晌没人接茬。幕僚中有人显然是害怕主子生气，于是顺口说，是啊是啊，可以做车轴。没想到朱温马上把脸一翻，厉声言道，人说书生喜欢顺口玩人，果然车轴只能用枣木做，柳树怎么能行？然后对左右喝道，还等什么？于是武士们恶虎扑食，将刚才搭茬的文人扫树扑杀。车轴需用硬杂木做，这是农村人都知道的道理。朱温小时候虽然不好好干活，满世界做二溜子，但这点常识是懂的。但是这种农村生活的常识，他身边那些幕僚清客却未必知道。就算知道，主子说鸡蛋是树上结的，谁敢说不是呢？因此就把马屁拍在了马腿上，文人真是没活路了。在此之前，皇朝打进长安，文人墨客已经大为折损。天阶踏碎公卿骨，里面就有朱温的尊脚。他剩下的像点样子有几分文人骨气的，也都被他老人家一股脑儿捆吧捆吧扔进了黄河，一边扔还一边说，让你们自成清流，现在你们进浊流，扔剩下的估计不是被吓破了胆，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马屁精，顺口一拍下场如斯。看来碰到这样的主子拍马屁也不易。文人也是人，虽然分好坏优劣，但谁都要混饭吃，摊上喜怒无常流氓透顶的主，有个刚直有气节的，是可杀不可辱，自己抹了脖子当然省事，但是更多的人没有这个勇气，就算自己有心一死，奈小妾不肯和。要活而且活得好，怎么混？不要认为凡是能拍马屁的都混得好，关键看用人的主子讲不讲理。这个理不是真理的理，而是一种说话办事的正常逻辑。就是说，你说鸡蛋是树上结的，我说你说的不对，你认为我有理，不处罚我，属于讲理，大家三呼万岁。反过来，你说鸡蛋树上结的，我搭茬说，对，鸡蛋还有把呢。虽然都是胡说八道，但你这么说，我这么接，没事儿，皆大欢喜，也算你讲理，因为人家因此知道你是正常人， 有正常人的逻辑，虽然费点事儿，总能找到一条应对之道。所以即使坏到没心肝，文人也没有乐意在朱温这种流氓加武夫手下混的，因为实在太难了。纵使巧幻如神，媚态万方，鱼词泉涌，神仙也有打盹的时候，一个不留神，脖子上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想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霸道的时代，暴政的年月，文人特别容易变坏。五代期间，朝代换了五茬姓氏，朝臣送往迎来，很少有人能出个像样的主意的，冒死进谏就更谈不上了。最好的文人兼朝臣就是冯道，一生圆融，最善保命，为恶不多，为善也谈不上。说实话，那个环境，那个时代，能混到冯道这个样子，也就算知足常乐了。无怪乎人家自称长乐公，能活下来就不易。中国式的死撑现象，在中国，人要是出了名，算一号公众人物了，就不能犯错了，犯了错大抵死撑。学界人物如此，政界人物如此，连商界人士也是如此。学界大腕被人发现抄袭，100%抵死不认，硬一点的强辩，托人走后门打官司，软一点的装死，一言不发，总之一句话，不能认账，不能认错，道歉更是免谈。政界人物是不下罪己诏，就是认错也是迫于体系压力，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事情过去，再采访这些犯错的人物，照样没有几个认账的。死撑的风气传染到向来称身段柔弱的商界人士上，可见死撑的文化已经根深叶茂了。前几日，号称打工皇帝的唐骏被人揭发学历造假，且战且退，一路留下根本说不清的造假痕迹，最后退到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拿出了带洋字码的文凭。没想到网上一查，这个学校基本上就是个卖文凭的野鸡大学，连带着查出来一堆唐骏的中国校友，都是各界高人。其中一个唐骏的校友宇进勇，不知是感觉自己知名度不够高，还是校友情分太重，挺身而出来挺唐骏，结果挺到今天，学历依旧野鸡，自己身上却被人肉出来好些问题。虽然宇进勇高调宣称要打官司，把告他的人都送进局子里，但可以想到这事儿没那么容易，能把自己抖落干净已经万幸了。说起来，自古以来商界都不怎么讲究学历，像张謇那样有状元头衔的，真正做起生意来，人家也不见得因为这个状元就给你多少便宜。张謇的时代，有学历的士大夫下海经商的不止他一个，但做到风生水起，还是因为老人家经营有道。改革以来，中国新一代企业家好多都是从农民干起来的，不仅没有学历，有些连字都认得不多。好些老板赖以自豪的往往是，虽然我只有小学文化，但却有一堆北大清华的研究生为我干事。但是这些年来，商界人士不知怎么一来开始讲究学历了，这也许跟在大学买文凭比较容易了有关。是个人物就花大钱到北大清华弄个 EMBA 头衔，还有些人嫌土文凭不过瘾，非要弄个洋的，所以西太平洋大学发了财。从本质上讲，跟政界人士弄假文凭骗官，学界人士骗教职不一样。商界人士的假文凭 即使来头特大，真正做交易的时候，也没有多少傻瓜会买这个文凭的账。无论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唐俊这样的人，有若干假的和野鸡的博士头衔，也许在出书到大学演讲时，可以蒙蒙涉世未深的学生，剩下的事就是自我陶醉了。不幸被人揭发，第一时间最好，不行，第二时间也可以站出来道个歉，自嘲一句，我其实就是好点虚荣，估计往上往下也就偃旗息鼓了，断不会有那么多兴致特高的人追杀不已。然而他们也在死撑，不仅唐俊死撑，还有校友出来帮忙死撑，越撑漏洞越多，漏洞越多越要撑，撑到今天已经从悲剧撑到笑剧了。君不见微博上只要与靳勇一说话，大家就一阵大笑，夹带一段段的笑骂。无论网上网下揭露的他那些商业欺诈行为是真是假，一个商界成功人士如此快的沦为小丑，我想这个结局恐怕是当初他们所没有料到的吧。一度我们的学者曾经认为，日本是耻感文化，我们是乐感文化。耻感文化的特色就是人不乐意认错，大家不认为犯罪是耻辱，犯了错认账才是耻辱。然而我们其实也变成了耻感文化，大家都勇于犯错而耻于认错，凡是感觉自己是个人物的更是如此。自我感觉一旦认错，天都塌下来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人也许自己还挺冤的，眼下作假者滔滔，大家都假，为何单揪住我不放？其实兴许我们的乐感文化变成耻感文化，转变的枢机就是愈演愈烈的造假之风。当人们已经习惯了假的时候，被抓住的作假者自然选择就是用一系列新的假来掩饰过去的假，怎么也要死撑，撑住了，网上再热又能热多久？多少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最难过的时候，网上的最大本事也无非是笑骂。理论上无论政界、学界、商界人士都有可能滑过去，滑过去就连重新做人都不需要，把脸一抹，我还是我，牛人一个。章太炎的政治风病。章太炎现在的名头是国学大师，但是在清末民初他名声最大的那些年，他是革命家、政治家，只是他这个政治家却是从故纸堆里硬爬出来做的，赶寸了有声有色，赶不到点儿上就一塌糊涂。他的学生说过，老师是学者，谈起学问昏昏欲睡，谈起政治却眉飞色舞，只是眉飞色舞之际往往带着任性，有时候认得让同志啼笑皆非，有的时候令敌手啼笑皆非。章太炎是同盟会早期的骨干，在东京办民报的时候很是打了一些大仗，若没有他一支骂人骂得酣畅淋漓的笔，革命党人的声势早就被梁启超们压下去了。然而很快章太炎就跟孙中山闹翻了，不是同志之间的那种争吵，而是公开的翻脸。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连续弦找老婆也非湖北人不娶。所以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 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也是袖手旁观的。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之后，借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实际上把个国会废了。到这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不过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善罢甘休，他要为中下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来了。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善缀，大闹总统府。这是根据当时的《申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挡驾，则风言风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食物。章太炎这样使性子，袁世凯在难堪之余不肯再难堪，于是对外宣称章太炎疯了，被京城的宪兵头子陆建章手下带走治病去也，实际上是被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章太炎之囚，钱倒是随便用。张夫人汤国礼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这既是对张疯子闹事的一种惩罚，更是袁世凯对未来可能性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种防范。当然章太炎不可能痛快的就范，他必然要接着闹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写文字不行，叫骂袁世凯也听不到，于是只好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而且大摆起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警察、密探照这些条件跟他拒绝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涮警察密探，解气虽是解气，但毕竟伤不到袁世凯，甚至连陆建章、朱启前也碰不着，被关着做大人老爷，虽然耳边听取奉承一片，时间长了也一样气闷，所以章太炎又开始绝食。不过章太炎虽然又疯又倔，但此时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让这个奸雄难堪。因此章太炎的绝食时短时续，一年多下来也没有死掉，且不绝食吃饭的时候还坚持用银餐具，说是防止袁世凯下毒。我们知道章太炎之囚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自己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少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一个梁启超已经够受用的了，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的经历不再有人提了，自家的形象复归到昔日的光辉。他的学生在总结他的历史的时候，这段经历已经带点传奇色彩了。